大家好啊！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的时间又翻嚟，咁我哋开一条 free 个名先啊，谈继续。点解我哋突然间会谈继续呢？话说阿笋哥头先咧就俾我睇咗几条 YouTube 嘅短片， 咁、会唔会 paste 上去个科林度俾大家 看？好啊好啊好啊！咁、我会 post 出嚟俾大家睇下嗰条短片。我睇嘅时候，我 系 眼湿湿嘅，眼有泪光。 佢個古仔講咩呢？就講有五個老人家，咁樣咧就有一次食飯嘅時候咧，發現咧佢有個拍檔咧就咁死咗。咁、其實後生咧成日踩電單車就 飛車黨嚟嘅， 飛車黨嚟嘅。咁咪拖埋條女咁樣啦。但係老咗嘅時候咧，佢就開始諗啦，人究竟為咩活着咧？ 同埋俾生命折磨得滑曬牙 嘅。啱啱咧出席喺個朋友嘅婚禮嘅個朋友嘅葬禮嘅時候咧， 食英雄飯嘅時候， 英雄飯嗰啲 叫英雄飯。 係啦，食英雄飯嘅時候咧。突然間，阿叔就大聲拍台，我哋要騎摩托啊！即係咧，跟住然後嗰五個人咧，佢哋不停咁鍛鍊啦，準備咗六個月啦。咁然後咧，佢哋進行咗台灣嗰個環島遊咁樣。即係咧，然後佢哋提出一個觀點就係、是，其實佢想講人生為咗啲咩咧？點解你可以繼續落去？因為你仲有夢。 我哋錄呢集即係繼續。我哋牛醫生與狗護士其實我有想過放棄，我諗阿筍哥亦都有。牛醫生可能已經放棄了，因為你都找不到他。花哥也都選擇了 不一 起玩。我們為什麼會繼續這兩個人？因為我們心中裡面還有一團火。我在狗護士在、生命裡面，我曾經夢想過我想做一個吉他手，我曾經夢想過做一個導演，但是工作上的折磨磨到我滑曬牙，生活的折磨磨到我滑曬牙，但是我不可以放弃份工作，原因就是我还有一头家。筍哥亦都有所顾虑的、身边的人，他亦都有一头家。但是我们继续落去的话，如果我们不继续落去的话，我们连所紧紧在生活里面那一点火种都扑熄了。 你真的其实很变态的，即是呢往往呢好和坏伴随着一起来。如果你生活在一个穷的地方，你的生存条件又差一点，你的机会又少一点，但你的自由又会多一点。你可能成为一个吉他手，你可以成为一个很出色的吉他手，但是没有观众。因为你身边那些观众根本就不够水平去欣赏你的音乐。你去到一个有水平有水准的地方，你会在一个有文化高度的社会的时候，你就会被这些东西压到你透不到气。你会想着为生计，为屋企，为了不同很多的理由，然后去放弃你自己的理想。是但是呢你身边的观众就会看你不到。 是 即是呢人生就是这样，这个为什么要继续下去？牛医生与狗护士应该是我们最后的一个阵地来的。 即是我们内心世界最后一团的火种。 有时即是在生活上面遇到一些东西，可能是很不公道的，觉得或者是觉得在这里我得到一些反省的时候，我就会很想不如在牛医生与狗护士里面将这个观点告诉大家听。我記得有一集咧，佢講咩？講性障礙 啊，係 啊，就係講咧，啲女仔咧，究竟用啲咩，即係點樣放生電咧？呢、這個技術咧，去令到咧，去令到你處於比較被動嘅狀態，而喺佢中間去攞呢個著數咧，咁樣。我覺得呢一啲咁細微嘅觀察咧，一定要喺生活裏邊咧睇到，然後你翻到嚟再 review， 即係去複習一下。咁你諗一個好嘅辦法去將佢解決囉。屌而家條女唔戴薄褸都冇嘢啦。即係人生就係咁樣不停咁樣跨過呢啲咁嘅障礙呀。我覺得牛醫生與狗護士呢個節目呢、有時真係忙到不得了嘅，真係。即係你諗下做到試過做到有蛋白尿啦。醫生話呢、這個醫生話你係要休息啦。膊頭好似有啲甩臼咁嘅感覺啦。狗護士啊，腰骨又唔係好喐啦，又要成日打類固醇啦。屌你老尾做撚到隻閪咁樣啦。我哋翻嚟都係繼續錄音嘅。 因為我哋唔能夠冇咗呢團火，人生存好得意嗱。我哋可以嗱，我身邊有個朋友，佢好中意音樂嘅，佢係我同事嚟。咁佢我成日問佢有咩理想，佢就話：我希望再去外國讀書，我希望再重頭校園生活。好簡單嘅咋，好簡單啦，重頭校園生活，再外國讀書。但係好衰唔衰佢啊？近排生多個女，咁、你就唔會去外國讀書啦，係個女第日去外國讀書啦。咁你生命裏邊嗰股火種熄咗， 直头系用冰水淋熄咗，永远透唔着噶啦。我哋 keep 住牛医生与狗护士，就系因为我哋唔想呢股火种熄。我今时今日仲玩吉他，我今时今日仲可以电影节嘅时候非常之沉沦咁样样，一日接一日睇足佢咁多日。我练吉他练到关节炎，练到肩周炎，膊头痛，瞓唔着。我都继续练，原因就系我唔想呢股火冇咗。虽然我已经夹唔到 band， 喺我嘅年纪里边嘅 band 友年纪大嘅，嗱我试过接收一支我以前 band 友嘅吉他，我话我翻嚟嘅时候一拆开，全部系毛菌嚟噶，即系全部系发晒毛噶。原因就系佢话摆咗好多年，个仔都八岁，咁八岁之前就挂住即系组织头家公司啊，冇玩好多年。咁佢咁样样去到即系我接收支吉他嘅时候，其实我好 touching， 因为嗰个火种真系熄咗，即系你冇办法再继续落去。喺我咁嘅年纪嘅 band 友会有啲咁啦，一系你就好有水，咁你好有水嘅 band 友亦都唔会同我一齐玩啦。咁所以我今时今日仲 keep 住去玩音乐、玩吉他，就系因为我唔想我嘅人生沦落到一个阶段，就系为咗我翻工翻到嚟屋企睇下电视就瞓觉。 其实我哋做摄影嘅，其实就个战场好自由嘅，只不过系即系你只要系喺你嘅生活里边去将好嘅 moment 咧 capture 落嚟，然后同大家分享咧，你就好容易成为英雄噶。但系咧喺香港呢个世界，好嘅 moment 实在太少。你会发现咧，行出街咧，全部人都系死口死面嘅。 系 好似啲丧尸团咁样。中国人有个特点咧，就系个感情唔会太流露于喺表面上边。所以好嘅作品咧，你一定要揾个人喺个实验室里边扮出嚟。呢个就系影流嘅好处。咁但系咧，又系即系我会面对两面嘅问题，就系其实摄影本身就影响我的工作。但我工作里边咧，我感觉到好唔如意，因为嗰啲人佢本身佢系佢好多人对呢样嘢，佢只系当一份工。咁但系佢恰恰就系揾我去拍档嘅时候咧，令到我觉得我。佢唔係有心喺攝影上邊咧，將呢樣嘢變得更加好。係咁、你知啦，即係作戰就咧，又有拍檔㗎啦。人生中係要有好多對手先得嘅。不過無論點啦，即係無論呢啲嘢都，我覺得即係而家今日會成為我嘅障礙，但我終有一日會唔係咯。係啊。 我哋唔能夠令到呢股火熄滅，我希望大家亦都係咁樣樣。我 post 咗呢幾條片出嚟俾大家睇嘅時候，我希望大家喺生活裏邊。仲磨出一團嘅火，你有啲嘢想做嘅，你唔好俾藉口自己話，我四十五十或者係年紀大咗先嚟做，要去做嘅，行前一步，踏前一格。 做人最難係咩咧？做人就係持續啊！ 係 嗰種持續啦，嗰個我話俾你聽嘅困難就係難到點咧？就好似你射精前一下，你忍住唔射精嗰種情況， 以忍精勿射死人。 點有幾難咧？就係咧，你當你就快想放棄，就係、是、等於你就快射精嗰個時候，你最尾會揀咩？就係揀射咗佢。點解？因為你會揀一個最舒服嘅途徑，去享受你嘅人生。有冇人咧？但係咧，大家有冇發現咧？你去享受嗰個舒服嘅途。舒服的結果的時候，其實中間的愛撫的過程其實都是無限的美妙的，你也不經過那個過程的時候，你也不會享受到最後的一刻，即如果你發現你原來爬得不夠，即原來你那個開頭你打飛機或者你做愛的時候的過程不夠長的時候，你射精的力量其實都是很小，你的火也都是不夠，反正可以出火了，出鋪大的， 屌食屎 就大的，食屎食就大的。 咁我希望大家我睇完呢幾條即係片之後，即係我有一樣嘢，我持續咗十一年，我都去做嘅就係國際電影節，我點都會去睇，我音樂點都會去玩，原因就係我希望喺我嘅能力範圍做到嘅，我自己嘅嗰個火，我哋都即係焚燒出嚟。有好多人唔係啊，我嗱阿豪哥啦 Oyster哥， 佢話點中意電影？屌，而家湊細路，電影節都未撚見過佢啦！屌，即係 不過唔係嘅，我諗有啲人佢最尾揀咗另外一條路嘅時候，唔代表佢好後悔嘅，可能佢最尾 好無奈啊，唔係後悔、啊。 同埋有啲人佢點樣可以考慮到一個人佢係咪真正中意一樣嘢啦？譬如話你所有愛咧都係有代價嘅，譬如話你今日你話你好愛你女朋友咧，如果佢有一日 佢冇咗隻手冇咗隻腳，你又愛唔愛佢咧？啊，如果佢一日俾核彈炸咗喺窿仔，你又愛唔愛佢咧？如果咧佢好似霍金咁樣，你都仲愛佢嘅時候，咁到佢中意咗另外一個人，你又愛唔愛佢咧？愛咧有分層次，亦都有代價。你如果可以覺得你係喺最高個層次嘅時候，你又付唔付得喺最高層次嘅代價咧？如果你兩樣都係 yes 嘅話咧，你係真正愛呢樣嘢。好似阿 Oyster 哥咁樣咧，我唔敢去批評佢啲乜嘢啦，即係反正我同佢唔係好相熟。但係呢個人喺愛呢樣嘢嘅時候咧，佢冇會放過任何成本落去。佢或者放落個成本落去太低。即係如果好似我哋以前咁樣。可能會有得一嚿水買條菲林要12蚊嘅，唔係買條菲林要16蚊嘅，咁然後沖埋相、沖埋片、曬埋相都差唔多40蚊嘅咯喎。喂，大佬，個月得嚿人水嘅啫。 屌，等我嗰陣時玩吉他啫嘛，屌你老味支吉他或者架撐咁撚貴，我成份就買曬落去。嗰陣時同個老龍講，喂，冇錢食飯，哇，屌撚到瘋冚咁咯，照玩。拍片補飯食照去， 即係你譬如話好似以前，我記得我讀書嘅時候咧，曾經溝過一條女嘅，咁樣咧，我係我嗰時候，因為即係你知啦，拍拖出街一定要使錢，嗰時候咪去酒店嗰度做清潔咯，係做執房喺酒店度，咁你覺得你係愛佢嘅時候，你要付出，你係需要埋單，有啲嘢係你要找嘅。如果你冇找過嗰條數，你又想攞到個結果，呢個係痴人說夢咯。即係點解夢想咁難實現，就係因為個成本太高。 等於當年我開名講阿基哥，阿基哥試過有一次同我一齊兩個人食一個飯盒，我係學師仔試過之後都未試過噶啦。點解？因為冇錢。我哋去拍一條片嘅時候，因為資金好有限，我哋冇錢。唯有就係兩個人 share 一個飯盒，咁多飯啦，第一件事梗係叫佢喂唔該多飯咁樣，咁佢梗係好撚少飯啦，大家都唔飽，但係拍出嚟嘅時候大家好開心，即係我仲記到今時今日就係因為我哋犧牲好大。 阿基哥而家咁樣點咧？佢而家 佢我上次聯絡佢就話喺泰國同阿彭順彭發拍嘢咯。 哦，在輔導。 輔導連 PA。 輔導連 PA。 即係一屌。 即係大 集啦，屌。好撚慘啊！基哥係一個付出對電影付出好大好大嘅人，佢心中嗰團火係我好敬佩，亦都辣到我嘅人。 但係最爭一樣嘢咧，就係其實咧有團火之外咧，仲有一樣嘢就係最慘啊！即係呢樣嘢就係上天好唔公平，就係才華。即係咧，基哥上唔到位，上唔到位咧，其實你譬如話你磨練技術，你鐵一般嘅忍耐力。你在裏面投入 100%， 你亦都付出最多的時候，如果你仲爭呢個才華咧，你係冇辦法嘅，你冇辦法，你永遠都係阿姨，你永遠都係做輔導，好似我哋做影相，永遠都係做助手，永遠都係做燈光咁樣。你企唔到攝影師嘅位，係因為你欠缺咗才華。呢樣嘢真係好唔公道。我亦都睇過，其實越勤力嘅人嘅才華就會越少。 呢個係真的，通常有才華嘅人都好撚懶 嘅。係啊，同埋個我嗰日去訪問呢、這個，我有個朋友係做，即係佢係某個電視節目咧，嘅一個主編咁樣啦。咁佢係曾經監製過好多好出色嘅節目嘅。咁然後咧，因為一講緊就會開名，所以就冇啦。我嗰日都唔係，佢都冇所謂啦。佢係尋找他鄉的故事，向世界出發。同埋以前嗰、那個叫做呢個 National Geographic 嘅監製嚟嘅。我嗰日問佢你點樣可以咧有 idea 咧？即係好啦，做嘢好多叻人嘅，諗嘢嘅叻人好少。點解你會諗到嘅咧？你點樣可以將你我話你係將你嘅生活經驗歸納成為一個結果啊？定係抑或你平時嘅時候好努力去研究啲問題，然後中間歸納到一個結果啊？定係因為你本身係一個天才，所以歸納嗰個結果咧？佢諗都唔使諗，佢話呢啲嘢唔係個個做到。即係你可以話喂佢喺度打擊我啦咁樣。但係從另一方面睇咧，其實佢哋真係佢本身係一個以我認識啊。佢一個好普通嘅一個師奶仔嚟嘅，好冇乜特別，食嘢係揀平嘅，用嘢係揀平嘅，中意炒下樓啊，同一般嘅最庸俗嘅香港人係冇乜分別嘅。但係有一樣嘢唔同，就係佢係可以透過平時生活同你交往嘅時候咧，佢就會諗到一啲 idea， 就放喺節目嗰度。佢認為嗰啲嘢。佢話俾我聽，佢同人哋唔同就係佢對呢樣嘢係有使命感嘅。佢覺得 好似拍向世界出發咁樣啦。佢話向世界出發，佢拍嘅時候咧，哦，如果咁樣拍嘅話咧，去一個地方講一啲故仔，最多咪變成旅遊特輯咯。係 係。 佢話但係透過呢個旅程裏邊咧，去 review 翻啊嗰個人嘅前半生咧，咁就係令到大家會，其實大家去面對人生嘅大問題，包括錢、女人、人生、權力、鬥志。呢啲等等嘅問題，其實大家都有好多睇法㗎。喺個旅程裏面去睇人哋嘅生活，去反射自己。佢話希望呢種咁嘅睇法咧，可以帶俾香港好多人去再睇翻自己咁樣。佢真係有使命感嘅喎。佢係對人有一種關懷喎。但係你估唔到一個啊中意炒樓同埋揾錢嘅女人，佢即係個師奶仔嚟嘅。你看不出他有這樣的抱負，但是他真正是這樣，他說他喜歡做電視節目，因為電視節目有最多的觀眾，是他希望看他的觀眾會有一些改變，是我就那一刻我就覺得他是有一個 有團伙， 他有團伙， 他真的有團伙， 所以有時不是死做，即我都尊敬基哥，基哥這種人不容易， 是他不容易，他堅持了這麼多年，十幾歲入行到現在二十年了， 但是再合埋眼一想，其實堅持是有方向上面的，是啊，即其實他的老闆沒有指這條路給他走的時候，其實老闆覺得他很小很勇， 是 有些人就是這樣，一世都有屈居人下，為什麼？因為在你上面在不停地點你，有時點你五日，有時點足你一世，這樣你是不會醒的，人是不會自己突然醒的，所以持續呢一定要向一個好的方向，如果大家覺得自己走一條路是對的，一定要繼續走， 我希望大家聽完我哋今集，個心裏邊嗰團火都未熄。 係啦，唔好出火啦，今晚。 今晚留低啲火種啦，大家。 或者吞翻啦，吞火得唔得咧？你覺得？ 吞正就得。咁咪咁咯，拜拜。